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在呢個人大常委會通過呢個港區國安法之後咧，美國嘅商務部長羅斯就宣布咧撤銷對香港特殊地位、特殊待遇嘅地位。咁呢個羅斯喺個聲明裏邊就話咧，即係隨著北京政府對香港實施呢個港區國安法，美國商務部決定暫停執行對香港提供相關優惠待遇嘅法規。羅斯呼籲中國政府立即作出改變，兑現對港人嘅承諾啊！咁較早之前咧，這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咧，亦都喺聲明之中講，美方停止向香港出口呢個軍用設備，因為佢話咧，即係已經冇辦法分清楚向中國大陸或者向香港出口受管制嘅物品。咁為咗避免呢啲咁嘅物品或者設備落入解放軍手中，美方就被迫採取行動，保障美國嘅國家安全啦。美國呢一個所謂算唔算一個制裁呢，我就唔知啦，係嘛？即係咁佢又事先張揚講咗㗎啦，咁而家就做，咁我覺得都係細眉細眼嘅嘢嚟嘅，係嘛？咁但係較早之前咧，這個國會啊，即係參議院又通過呢個香港自治法案，就要制裁即係香港嗰啲官員啊、中方嗰啲官員啊等等。中方嘅反應咧就係一如既往咧，就係、是、中國是下大的。中國是嚇大的，今天呢也都有個賣港賊林鄭月娥呢在出席這個即行會之前呢就說呢香港是不怕嚇的，厲害了，這個真的，她這個呢這個婆娘呢就即跟江青有得揮，你不要穿現在的裝束，你換回一套武裝最好，那就真的很相似兩個人，我告訴你，是吧？香港人對你那個痛恨討厭呢，即係已經到咗一個程度，就係一見到你出鏡就已經要熄電視嘅啦。咁啊，嗱，而家即係去到呢一個地步，我就諗起呢個宮廷音嘅詩嘅其中一句，叫做萬馬齊喑救可哀，冇曬聲嘅啦，跟住會係咪啊？冇曬聲嘅意思就係冇曬嗰啲反對嘅聲音。冇曬嗰啲，即係因為國安法係嘛，即係佢哋要更加堅持佢個鬥志同你抗爭嘅呢啲聲音，就慢慢就會冇曬噶啦，係嘛？正如我上一次所講，話你呢啲人個個紛紛跳船變臉一大堆，咁你點搞啊？連阿陳雲國師都要話退出社運啊！屌你咪，曾幾何時就話自己係港獨之父係嘛？呢個喂城邦派，喂我都好高度評價佢嗰。嗰、那個著作嘅，大家如果記憶仲有存在嘅，喂，我對佢嗰個推崇備至，幫佢開埋，喂，開埋節目係嘛？屌，嗰佢嗰本書啊，幫佢做呢個發佈會，喂，我做到足嘅喎，我認為嗰個係可以啟發我哋嘅想像，係嘛？對香港嘅前景， 哇！而家佢都收工喎，係咪啊？因為佢而家嘅態度就係要中港共榮啊嘛，大佬。咁佢都收工啦，係咪？連陳雲呢把咁重要嘅聲音都收聲啦，咁幾大鑊啦？係咪萬馬齊喑咧？你話係咪？另外嗰位戴耀廷國師，我唔知佢點樣搞呢個三五家喎。而家咁嘅情況係咪？咁而家俾你三五家，全部都係喂你入到立法會。我哋係一啲想像都冇嘅喎，你諗下黃碧雲再入翻去，毛孟靜兩個婆娘再入翻去，你話佢會喺立法會發揮到啲咩功能啊？係咪？而家呢班所有參選嘅泛民主派嘅嗰啲候選人或者潛在嘅候選人，有邊個行出嚟旗幟鮮明反對呢個港區國安法咧？梗係冇啦，係咪？淨係講呢一個 over my dead body 楊岳橋啊，琴日啊，即係。有一段嘢我真係睇到真係即係火都嚟埋，係咪？其實應該係今日嘅，冇記錯就係、是，即係美國參議院即係通過呢個香港自治法案，要求總統制裁美方認為損害香港自治嘅人士，包括啲中港嘅官員，係咪？咁楊岳橋喺佢 Facebook 佢即係佢回應嘅時候係點回應呢？佢話咧，即係 I over my dead body 咧。佢話任何國家都有權通過自己內部法案，認為掌權者應該撫心自問，點解有呢啲法案啊？但係以前就冇。咁佢如果咁啲記者問到佢話，你要支唔支持呢個香港自治法案？你估佢點答咧？我支持香港政府做好一國兩制，向世界展示佢能夠做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連話支持美國參議院呢一個香港自治方案都唔敢講。最近為了選舉走出來道歉，說 over my dead body 這句話當時是因為情緒激動說的，連黃碧雲都要為、啊、即是他近時說這個即是什麼這個共青新政、啊、叫做即是說青年新政是共產黨、啊、又道歉、啊、道什麼歉啫？青年新政都不知道去了哪裡了，已經是吧？為了選舉係咪？點解你唔可以堅持到底？話呢個青年新政係鬼咧，本土民主前線係鬼咧？請問係咪？有幾垃圾就有幾，即係要有幾垃圾就幾垃圾呢啲人。你俾佢繼續去做議員，大家想象一下係咪？那個議會有咩分別啊？同而家係咪？所以呢班泛民主派又好，跟住你睇嗰啲 KOL 就知噶啦，睇下佢哋啲言論就知道噶啦，係咪？我成日講嘅香港人係一個，即係佢香港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大家習慣嗰個思考嘅模式咧，就叫我成日講叫功能性思考，就係從功利出發，即係從個目的。即係以睇個目的係乜？個目的係揾錢，佢就講不擇手段去揾錢，係咪？呢個目的達唔到嘅話，係咪？佢係用第二啲方法，係咪？就咁樣，從政都係咁嘅喎，係咪？屌一從政嗰啲人慢慢就變壞人嘅喎，即係我自己做八年議員，我真係深切體會呢樣嘢喎，係咪？投國爭榮，跟住慢慢俾人磨到滑曬。陶谨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吧？现在他们讲的东西是不痛不痒的嘛，是吧？他不敢去反对那些即是上街那些有暴力的那些年轻人，是吧？为了抗争，是吧？要对抗极权，他们使用了暴力，是吧？他不敢去声讨他的，是吧？因为他靠他嘛，大佬，是吧？选举都是要靠他嘛，是吧？去年的選舉結果就看到了，是吧？現在為了選舉就不敢跟他們割席，是吧？道歉都夠膽了，這些道歉都道的，是吧？那為什麼不夠膽走出來反對國安法呢？所以最近李儀寫那幾篇東西，他們全部都不是很回應，是只有朱凱迪去回應而已，你明白嗎？回應那個講法又是非常之荒謬，是吧？講到尾就是要那個位置，是吧？咁好啦，香港就係咁樣嘅，無論你從商從政，你都係從功利出發， 係咪？從政嗰啲人就係仕途主義者，係咪？你係冇懷抱理想嘅。撞啱舊年發生呢一場運動，嗰班年青人係有理想嘅 ，OK？ 佢可以為咗理想去犧牲嘅，係咪？咁你一比之下，你咪垃圾咯，簡單啫嘛。咁但係吊鬼嘅就係、是，喂，你呢嗰啲垃圾可以因為有人咁樣去衝，有人咁樣去抗爭，然後可以彈翻起嘅，咁咁先得人驚喎，係咪？但實際就係一個萬馬齊喑嘅局面。跟住冇聲噶啦，因為怕死啊嘛，做唔到嘅唔會夾硬嚟，係嘛？即係岑子傑嗰句，我唔會冚頭埋牆咁，就已經即係説明一切啦，係嘛？所以唔會冚頭埋牆，到今日就唔出現，聽日有遊行，係咪？就俾個副召集人走去同警方講數，同埋由佢行出嚟講，聽日照行，我個人照行，係嘛？唔關民陣事。如果唔係又入你岑子傑數，係咪？就係、是、為防被 DQ 啫嘛，又係。即係正如你兒所講，究竟係選舉行先咧，定係抗爭意志行先咧？咁好明顯就選擇咗選舉行先啊嘛，而家係。咁就係功利主義啦嘛，係咪？你唔係用結構性思考嘅，有時有啲嘢做得，有啲嘢唔做得，要講下原則。又要有理想、有信仰、有崇高而踏實嘅呢一個理想，係嘛？亦都唔係偏激急進，連呢啲都冇，就係、是、公理，係嘛？就係、是、要攞到呢個議席，跟住就要為咗攞咗呢個議席，有嗰個神聖性同埋個道德嘅嗰、那個即係光環，係嘛？咁就話俾人聽，係嘛？我要否決財政預算案，我要乜乜乜，我要乜乜乜，我要嚇呢個制衡呢個政府，咪講埋呢啲空話係嘛？即係我哋諗起另外一位，本嚟又有人叫佢做國師嘅沈旭輝，咁而家咪收咗聲咧，係嘛？有冇講三十五加？有冇講搶功功能組別？我而家睇唔到喎，係嘛？啱啱先至有人話，因為佢有一篇好長文啊，講呢個國安法嘅，我未睇，係嘛？有啲人成日話我即係，唉，你成日話好悲觀，我真係好悲觀噶。咪見到呢啲人，你點可能樂觀啫？係咪？咁真係噶嘛？你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跟住就人人即係求過關噶嘛？你今日睇到，喂，今日一通過就係、是，哇！所有嗰啲政府工會全部行出嚟表態，你估佢哋係自愿表態嘅咩？而家香港咪學咗文革啦，大佬，人人表態，人人過關，人人要效忠，人人要表忠，而家係咁噶嘛？跟住呢幾日就會動員嗰啲團體啊，係嘛？政府部門啲首長又行出嚟講啊嘛，係嘛？你即係好似嗰個最垃圾嘅政制及內政事務局局長，喂，即係一個芝麻綠豆官做 A.O.， 跟住做到入境處處長嘅，哇！竟然即係行出嚟，我期待已久啊！咁啊，屌你真係，喂，人之中呢啲都算賤到無倫啦，係咪啊？香港成個公務員嗰個所謂即係中立。嘅呢一個咁嘅傳統完全被打破嘅，而家係要人人表忠、人人過關。而家就係將共產黨文革時代嗰種，喂，將呢、這個即係聖社聖知作為判斷是非善惡嘅唯一標準。你聖社嘅就係善，聖知嘅就係惡。而家你支持國安法嘅就係善，反對國安法嘅就係惡，係嘛？而家有啲嚇、啊，有啲親共嘅商人，哇，個個沾沾自喜，互相通報啊！而家好啦，啲黃絲全部謝曬，我哋香港啊繁榮穩定，係嘛？呢、這個即係商機處處咁噏呢啲嘢，係咪死得咧？你話俾我聽，係嘛？萬馬齊喑，夠可愛啊！因為赤色恐怖襲港。但是都是那句，是吧？退无死所，退一步无死所，是吧？仍然是要坚持。我们作为评论或者言论方面、啊、即有些人认为我们比较激进，那我们不是今天才是这样嘛，是吧？我们又不会因为通过国安法之后，我又特登比以前更加激進， 我哋又唔会因为通过国安法，我哋就会收缩，系咪？我哋就一直讲自己相信嘅嘢，就系咁啦，系咪？你要杀到埋嚟，咁都冇得讲，系咪？即系我睇到，即系今日吓呢啲所谓反对派嘅表现咧，即系令人唔系净系失望、遗憾，而系非常愤怒。